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黄子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中午会见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刘捷一的时候表示，台独是假议题，根本行不通。他相信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可以与时俱进，寻求两岸的新共识，再创两岸和平发展的新契机。这是王金平首次在大陆公开表态反台独，并且支持九二共识。刘捷一今天中午设宴款待王金平，王金平在午宴前的致辞中表示，这三天的祭祖寻根之旅感受到中国大陆官方的重视。他说，这证明血脉的根源不会受到时间跟政治的阻隔，而文化溯源更将成为建构两岸和平的桥梁。王金平说，他一向认为两岸血脉文化无法切割，所以台独是假议题，根本行不通。二十几年来，九二共识曾经为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他相信未来也必定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与时俱进，寻求两岸的新共识，共创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并案审查法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修法重点包含金字塔型诉讼组织、法官评鉴、职务法庭等。会中邀请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等官员列席讨论。对于是否公开法官评核结果，民进党立委周春敏认为应该对外公开，而同党立委尤美女则认为应该将全面评核改为全面评鉴，结果应该对外公开。吕太郎则认为，他不赞成全面评鉴，应该微调全面评核即可，不要为了少数法官把全部法官拉进来，建议维持限制，尽量在不危及审判独立的状况下适度公开。至于评核或者是评鉴结果是否要对外公开，吕太郎说，司法院是不赞成全面评鉴的，对于不适任法官也应该积极淘汰。目前全面评核制度已经办了两次，有大幅进展，对于国家监督司法的相关机制上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有不足瑕疵的地方再拉进来微调，但是不要为了极少数法官就把绝大多数的法官给拉进来，这不仅不经济，对于司法院也没有帮助。无党籍新北市乌来区代表会主席简建成曾经因为阻止远景调查儿子酒驾闹上新闻版面，并且遭到判刑。简建成去年底被台北地检署指控选举期间行贿庄脚以及庄脚的家人共50,000元，被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台北地院在今天审结判简建成当选无效，全案还可以上诉。北检指出，简建成是新北市乌来区代表会第二届第二选区区民代表候选人。去年选举前一晚，简建成亲自交付蔡姓男子50,000，其中10,000向蔡姓男子行贿，并且约定其他款项以每票5,000元由蔡姓男子交给家人，作为投给简建成的对价。检方基于违反交付贿赂罪，因此提起当选无效诉讼。法官依据蔡姓男子家人的证词，认定简建成确实行贿，判简建成当选无效。日本本州滋贺县大津市著名的旅游景点琵琶湖附近，今天发生汽车冲撞准备过马路的幼稚园儿童事件，造成2名儿童死亡，11名儿童受伤送医急救，其中多名儿童意识不清，另外还有2名幼稚园的老师也受伤。NHK 报道，这一所幼儿园13名的儿童是由3名老师带队准备穿越马路，没有想到疑似两辆车发生了车祸之后，再波及到路旁的幼童队伍。当地警方表示，已经将2辆车的女性驾驶逮捕，进一步厘清详细的过程。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3点，成为1092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93亿。由于美中贸易战升温，美国四大指数全面重挫，台股受到拖累，今天跳空开低，早盘大跌超过100点，随后跌幅收敛，但是最后一盘下压，收盘下跌63点，再度失守月线。法人指出，短线台股技术面有转弱的迹象，建议投资人不要贸然抢短，等待美中贸易谈判后续发展再做决定。日本日经指数下跌395点，跌幅1.81%，来到2152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点，成为217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5点，成为291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点，成为9081点。香港证指数下跌254点，来到2910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3点，跌幅1%，成为3279点。今天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各地都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温温坦探温问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你还记得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跟我废在一起的每一个人。 还记得那年我穿着鲜黄色的复古，我小时候都去 TU， 喝完酒的那天可乐在我右手臂上闻了骷髅，那时候每个人都有 ICQ。 我是 MC Hado， 一个玩世不恭的废物。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FIR 飞儿乐团。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Let me hear you say.

间是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这个爱如潮水的版本来自于蔡淳佳。 进入到了五月份，那因为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大事，他们就换年号了，30年来就换了年号，所以就有人回顾平成的巨人气的恋爱剧啊、日剧啊。那接着下来也来讲讲日剧，这个四月中开播的春季日剧，我要准时下班。 极高游离子， 就是对现在尤其正在上班的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不知道你们是， 我想要待会就准时下班。 我不知道你们是准时下班人，还是要加班加得很苦的人。但我相信在 APP 上面留言的这些，应该都是 没那么苦， 蛮闲的薪水小偷啦。 你不要这样，我早上为什么那么认真上班？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可以跟你互动。 哇哦，那我觉得你很棒哎。对啊，就是把重要事情先做完。对啊，就是说这一部日剧呢，就抓住了很多日本 OL 的目光。我要准时下班。 有抓住你这位 OL 的目光吗？ 因为极高游离子，说实在，就是他长相不是我的菜。 哈，他很中我哎。 真假的？ 我很喜欢他哎。 为何？ 就是有一种平平的美丽。 那就是。 就是他不是一个很 艳， 或 是或 是 很出众， 这个世代你觉得美女那个类型，可是他就是。五官长得蛮细致的 绽放阳光体，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匿。经历太多风雨，午夜梦里常常回到往昔，用心难忍伤心，因为当时有你。 这个王日晴的版本来自于潘玉文，他的翻唱专辑《我们都一样》。其实在做翻唱的主题的时候，我很常播潘玉文的这一张翻唱，但很奇怪是每一次播到他刚好都是我压话从头压到尾的时刻，这一次难得 今天没有啊。 对，我就想说这一次玉文我不会再对不起你了，我一定会帮你播出来， 而且真的很听不出来是他哎。 对，我觉得这首歌的唱法他好像有把它变得他可能自己有做一些 改变 设计， 完全听不出来。 你现在就打开那个排行榜听翻唱，大部分翻唱都是来自于选秀节目，他们选秀各式各样的，你要再找到一些一个人出完整的一张翻唱其实不容易。 最近梁文音 但他好像才三首还是没有很多，我记得 他不是出十首的、 哦、真的假的 啊？我不知道啊、 我待会查一下。这个呢就是也是选秀选手李佳欢的宠儿。 来到这一刻，没什么道有什么都迎着我们，是天使的宠儿，不知不觉是发觉不一样了，全不一样了，不是错觉。Beautiful love, it's beautiful love, 我凭什么配能呼吸这一切。 梁文音真的是三首吧？ 天哪，就只有那女孩对我说 Super Woman 跟初恋哎、欸。 嗯， 天哪。 还有丁香，还有伤悲，还有被日出划破的波，还有摇摇欲坠，如歌声渐退的潮水。来到这一刻，有什么或没有什么都不爱我们，当天使的宠儿，不知不觉。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love, 开始发觉不一样了，全不一样了，不是错觉。凭什么配能呼吸这一切？ No no no no， 你别害怕风雨侵袭，眷顾你，你生来应该被温柔对待，是授权宇宙的宠爱，不知不觉。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love。终于发觉 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love, 不是错觉。 你说到了就是今年这个平城到令和，然后我还以为你那时候要介绍的是平城 Jump， Heisei Jump， 不是那个日本的偶像团体 Heisei Jump、 哦、 你不知道平城 Jump 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 本来就是他们在网络上也有这个名词出现，就是如果你在昭和出生，但你在平成这个年间一直都没有结婚，现在迎来了令和这个世代、 哦、 你都单身的话，你成功的达到了 Heisei Jump， 哦、直接跳过了一个世代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都没有结婚这样。 如果你是 1989年前出生的， 那你就会说你嘛， 就是我啊，我就是一个 Heisei Jump Girl。 哇，好威哦。 因为我之前在看那个渡边直美的 IG、啊、然后他们就是在平成的最后一天，因为那一天如果你有 follow 很多日本人 IG、啊、他们都最后一天会有各式各样的自己的庆祝法，或者是、啊、这也不能说欢迎新的年号到来、啊、然后他就说他在休息室跟别人聊，他发现什么有 Heisei Jump 这个说法、啊、那我不就是 Heisei Jump 了吗、啊， 你也是啊。 嗯，应该蛮多人都是的吧。 广播女神跟渡边直美一样、 啊、你知道渡边直美现在去美国发展了吗？ 真的假的？ 嗯，她我不知道她在美国主要想要进军哪一个产业或做什么，可是她就是下定决心，真的是申请了签证，申请了工作，然后她要到那边可能起码一年或什么的，要在那边、哦、她就是想试试 看。 嗯，这个翻唱来自于清水翔太的《白色恋人》。恋の歌、勇気をもう一度だけ込む。 から降りてきて遥か来る前に微笑みをくれた、うん、心折れないように負けないようにロンリネス白い恋人が待っているだから夢と希望を胸に抱いて Foreverness 辛い毎日がやがて 全球六十亿串流点听，一举一动引爆话题潮流。不到十八岁，已经颠覆世界的超级新人，怪奇比利。1500万个 Z 世代，一个一个鬼，无法归类，颠倒流行音乐，怪奇比例，是一首破译单曲，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甜甜的香气，爽口的微酸。健洛乳酸饮料，微酸清甜，令人怦然心动的滋味，青春健康的好味道，青春微酸甜，健洛乳酸饮料。 我是徐雅芬，雅芬剧坊十六周年大戏诗人系列之一《苏东坡之飞鸿踏雪泥》，北宋文坛领袖苏东坡的经典优质戏剧，7月19至21在台北城市舞台，7月27、28在高雄卫武营戏剧院， 购票请洽两厅院哦。 永兴铝门窗，和您一起欣赏经典好戏。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 TL 江天麟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 五月五日正式发行。 我是 Della 叮当， 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情变坏，人睁睁看情感慨，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另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刘力扬版本的《手放开》，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说到了《手放开》，说到了上一段说的《Hey Say Jump》， 嗯， 说到了《Beautiful Love》， 嗯， 这个新闻就是好难过。 怎么了？ 在乌干达，这个女生叫做玛丽恩， 嗯， 她有三十八个孩子。 怎么可能？ 他现在39岁，怎么可能有38个孩子呢？ 三胞胎不可能啊，14。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他12岁结婚，12岁 是出京来朝就结婚，这样 第一年就生双胞胎，接下来又生了5个双胞胎，4对3胞胎，5对4胞胎。对于自己容易受孕的体质，他在生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去看医生了。当时的医师表示，因为你的卵巢比一般人大，所以就算吃了避孕药，还是可能会中。 他不是应该在生到第二次双胞胎就要开始想这件事情了吗？还是他是会有宗教不能让他避孕或干嘛？ 因为在乌干达平均啊，就是会生5到6个孩子。 但他生了， 你说他在第三次双胞胎的时候就已经到6了。 对啊， 他还继续生十就该 想一想了吧。 好，所以他没有办法用避孕药的方式避孕。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老公你不戴保险套就好了嘞？为什么嘞？ 就是有的宗教不是不能避孕吗？ 可是乌干达没有这个问题啊。 问你们男人啊？ 为什么嘞？ 问你们男人啊？ 然后最后他就是因为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被夫家觉得你是被诅咒的女人。 你老公才被诅咒哎、欸、你。 老公落跑了， 好烂哦， 丢下三十几个孩子跟他老公落跑了，很难过吧， 这太令人愤怒了， 对啊，超级难过，他现在所有的时间都在照顾孩子，然后他的大孩子已经23岁了，那妈妈过得相当辛苦，所以他决定要辍学， 就是这种类型的家庭，你就会陷入前几个大儿子大女儿他的人生就势必你一定会被妈妈所影响啊， 对啊， 你就是不会有自己的人生， 好难过。 这个版本的卡布奇诺呢，来自于追名林琴。刚刚说到了玛丽恩生了38个，然后我觉得关于生小孩这件事情，真的带给很多人的困扰以及压力。他是生太多个，但我相信有很多人 生不出来， 生不出来， 想要然后要不到， 或是想生但还没找到可以赋予他精子的那一个 哦， 就各式各样。尤其到我这个年纪，我真的就突然，我真的觉得最近我身边太多人在聊 冻卵、 冻卵、做试管的、做人工的、各式各样的，然后就是你就听他们，就是你从看医生开始，然后给你建议，然后也许好，你要尝试做人工了，你要打排卵针，你要冻卵，你也是要前面那些前置作业，就那个付出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有一次我就问说，因为我朋友他的家人就是决定要去做，因为他就可能有那个巧克力囊肿或什么之类的，就身体本来就很不好，然后先把那些东西都弄好之后就好，我们来想说要生小孩了。我就说历经这么长的路途，到底为什么就是他要生，他是真的很想要小孩吗？ 为何难得 好像年纪到了差不多了， 就是因为这样， 真的很多人的回应会是这个年纪，就是如果再拖的话，万一之后想要 会太晚了 哦。 所以就是不是，我都很少听到一个很笃定的答案，就是 我就是 喜欢，对，这就是 我 的，我 就是要， 这就是我的规划。我到这个时候，对，我结婚了，然后我们的共识是，对，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有计划，这样 很少听到是有计划的， 都 是对于未来的恐慌，未来想要不能要怎么办，那我就要早点准备好，为未来的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要的那个未来，那个很累很累。而且那个，我就看我朋友的家人，就是你要看医生，然后人工十几万，然后还要顾身体，然后小心不要提重物。 嗯嗯， 妈妈们，你们都辛苦了。就是掺了一点中国风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是不是精神为之一振呢？这个版本来自于莫文蔚《你的爱》，今天最后一首翻唱呢，为你送上这个思维版本的 《Sway》， 让我一次爱个够。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

过几条街，不打算刻意联络谁。那些曾经留下的画面，现在已经没有感觉。离开之后，我慢慢学会把心留出了空缺。现在真的可以无所谓，没有谁该原谅谁。有什么不敢面对？你曾经说好的那些，如果你已经改变，不必觉得遗憾亏欠。这一次，我再也不需要听谁说抱歉。到底有什么好跟自己作对？当时的关系早就渐行渐远，那个拥抱太浅，你说好的我不留恋。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了多少天，终于不再过得疲惫。你的眼神说明了一切，当时我拒绝看见。那时候的分离是考验，现在我已经跨越。有什么不敢面对？你曾经说好的那些，如果你已经改变，不必觉得遗憾亏欠。这一次我再也不需要听谁说抱歉。到底有什么好跟自己作对？当时的关系早就渐行渐远，那个拥抱太浅，你说好的说好的那些，如果你已经改变，不必觉得遗憾亏欠。这一次我再也不需要听谁说抱歉。到底有什么好跟自己作对？当时的关系早就渐行渐远，那个拥抱太浅，你说好的 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马克的。 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叮当。有什么不敢面对？ 有什么？ 你有罪吗？ 你说啊， 你有罪，你有罪。下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反省 忏悔。周三 忏悔 日。 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我好吗》。 金黄的银杏树再次满开了，那一年树下的约定已解散了。尽管蓝天仍像青春般清澈，我们不再见了，自顾自活着。再多问候往往与快乐无伤，也只能独自沉溺思念的片刻。泪水淹没岁月，何时甘愿去跟遗憾纠合？曾经圆满我的年岁，我的都回不去了。不是心不死，只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上个星期六强调，不论主被动参与总统初选，参选人一定要缴交作业费以及登记，参加政见发表会有人要代缴500万作业费，也要有参选人委托书，引发卡函的质疑。国民党今天表示，这一次初选会一切从简。党务人士说，这次总统初选参选人赛的参赛权将会由提名协调小组评估认定，将所有具有胜选机会者纳入，再以全民调方式产生候选人，没有领表登记程序。党务人士解释，吴敦义所认知的是最正规初选形式，但这次总统提名是采另定特别办法形式的协调式初选，参选人产生形式相对弹性。党秘书长曾永权已经向吴敦义说明，原规划初选制度仍然遵循四月底常委提案精神处理，没有需要再改变的地方。不过党务人士说，毕竟是协调式初选，不管主被动参加总统初选机制，所有参选人都要被公平对待，享有同样的权利跟义务，加入机制都要缴交500万元选务作业费，如果有参选人不便主动缴费，由其他人要代缴，也不用有委托书。至于500万选务作业费，未来将会多退少补。军备局2022兵工厂去年被检举有12名军官收回扣，协助厂商取得3件军用特殊线材标案遭到搜索。台北地检署今天再指挥台北市调处发动第二波行动，兵分九路搜索2022兵工厂、森格科技、森统等2家厂商、2022兵工厂谢姓所长的住处，约谈2022兵工厂张姓少校等14个人，其中4人是军人，共有10个人被列为嫌疑人，全案朝图利违反政府采购法方向侦办。检调去年曾经搜索2022厂，查扣104年、105年以及106年验收规定图文影本、Omega 电热偶线进口报关记录、过热警告系统规范等多项跟202厂军用线材采购案有关的纸本资料物证。另外掌握银行秘密账户，比对可疑金流明细，厘清有没有涉嫌对价关系。百姓商业银行董事长刘炳辉明明知道妻子廖美云利用人头账户购买子公司百姓资产管理公司的土地，并且向自家银行贷款1.6亿，却没有依法在财务报告中揭露证券重大交易资讯，被新北地检署认为违反银行法跟证券交易法起诉。新北地方法院审理之后，以违反证交法申报公告财务报告不实罪判刑3年6个月，至于违反银行法的部分则获判无罪，全案还可以上诉。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21点，跌幅1.46%，来到2160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点，成为216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是下跌34点，跌幅1.17%，成为289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6点，跌幅1.07%，成为8992点。香港证指数下跌342点，跌幅1.17%，来到290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2点，来到327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3点，成为1092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93亿。台北市政大附中出现 B 型流感群聚，高二共3个班级8名学生确诊。政大附中学务主任陈俊佑表示，有2名学生服完药结束居家隔离期，今天返校，其他人则还在家休养。陈俊佑指出，有学生在3号确诊之后立刻通报台北市卫生局，6号又持续新增6人确诊，因为正好遇到断考，生病学生都已经回家休息，所以决定先不停课，等断考结束再视情况开会讨论。陈俊佑说，昨天晚间又有1名学生确诊，群聚感染总人数增加到8个人，都是高二生。台北市卫生局疾管科科长欧嘉玲表示，流感居家隔离一般建议是5到7天，而且退烧超过24个小时才能够重返人群。端午节假期即将到来，为了服务返乡以及出游旅客的需求，台湾高铁公司宣布，从6月6号到6月10号将加开105班次的列车，5天提供815班次的旅运服务。5月10号星期五凌晨0点开始开放抢票。今天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长浪，中部以北、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以及澎湖、基本马祖要提防较强阵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雷光下的《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不晓得我们这礼拜的来宾会不会在夜晚就时常做噩梦，因为这个礼拜他都必须来这边受苦受难呢。让我们欢迎 TL 江天林同学。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马克、玛丽，你们好。 嗨嗨嗨！ 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 周三告解日跟周三告解式的时间，所以这个礼拜来反省一下，做一些什么错事。我有罪， 神父，我有罪， 神父有罪， 请赦免我的罪， 请赦免我的罪。 而且我们还要强迫我们的 guest DJ 一起想一想，你犯了什么罪？ 没错。 天灵，你犯了什么罪？ 我有罪，我常常很容易对店员太凶。我常常在买东西、买卤味、买咖啡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没有耐心，我没办法接受速度跟我不一样的人。 所以是，可是你是去那间店，然后店里很多人，大排长龙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店家的问题，你知道，马上生气又不忏悔了。没有，就是有的时候你是发现这些店员的问题在于他们军纪涣散， 没有纪律， 松散， 没有纪律，松散，不专心， 散漫。 等一下，两位当过兵的是很愤怒是不是？ 不是，我就觉得同样的事情要我讲几遍。 所以是他会一直反复说，所以你是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 我跟你讲，我那天去那个永乐市场那边，不是永乐市场，就是布市那边，在哪？迪化街，对不对？那边不是有一些摊贩，有一些比如知名的四神汤啊，我就坐下来了。然后我想说没有多少，因为即便是晚上，大概只有两桌吧。然后我就坐下，我就说麻烦一碗综合汤跟一个菜包。然后那个阿姨就在对面说，你要什么四神汤吗？我说综合汤，因为 而且嘴你嘴型还故意 重，综合汤。然后他说啊，请坐，请坐，请坐。然后我坐下来之后，他就说四神汤哦。然后我就说 综合汤， 好说就讲完了嘛。然后坐在这边，后来另外一个小姐就来，也是她的可能她的 assistant 吧，我不晓得了。她就过来就说，弟弟，那是四神汤哦。我就说我就没有表情看着她说，你再讲，你再问一次我就走人。 真的假的？ 所以我是说我有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太没有风度，我真的是气到我就说，你再问一次我就走人。他说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要算钱。我心里就想说，这就是没有团队合作嘛。他到底有没有看厨神当道啊？高登主厨最在意的是什么 ？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就是我现在做了什么，接了单我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我要备料。他没有，他就再问我一次。我想说就是个综合汤， 那听起来就是他们军纪涣散的错啊，你没有罪啊。 我不要只有大肠，大肠满足不了我，我要有猪肚，我要综合汤。 好吧，我觉得你没什么罪，你是 没有这个有罪啊，因为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啊，阿姨没关系啦， 对，可能觉得他忙， 可是阿姨不是问了三次了吗？ 三次再加上另外一个助手，一共四次。 对，我觉得这到底是，而且我跟你讲，这种事情不断的发生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可能是我体质的问题，我还认真的检讨过自己，是不是我太凶，是不是我太没耐心，我连在每天早上在 Seven 我都会发生一样的状况， 为什么？ 可是Seven不是你拿东西去结账就好了吗？ 可是你们不会很纳闷吗？就是到底我口齿有多不清晰，有多讲话操灵呆？我每天早上说大冰美的时候，他们就说大冰拿，就会用拿来回应我。 哦，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买拿铁的人比较多，就像那个四神汤，应该它有名是四神汤，所以大家都要吃四神汤。 所以你一样会用大嘴型说大冰美？ 没有，我就说大冰美。我想说到底有多难？然后之前还有一个我说大冰美，他说热的吧？我想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然后我都会没有表情，我瞬间就会没表情的在看着他，因为我觉得 今天如果是我的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可是后来我常常会在脸书上抱怨这种事小事，然后到最后都会有人说太好笑了，你怎么每天遇到这种事情。然后有曾经有人跟我讲说，你点饮料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插嘴，你让我一次讲完不就好了吗？比如说无糖普洱少冰大杯的，然后他就会重新问你说你要什么， 你要大杯的吗？大杯中杯，你要什么 大 甜度呢？ 无糖普洱大杯，然后他就会大杯无糖少冰，我就会再讲一次，他就说那甜度呢，然后就说无糖，我刚不是说无糖了吗？他说冰块呢，我就说少冰。可是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其实 他们是有 一个一个 机器的顺序， 对， 他们有顺序的。 可是确实还是有很杰出的五十岚妹妹啊，长得漂亮然后又会点菜，他就会马上这样子一就马上点出来。所以我觉得那是记忆的问题， 心的问题， 对，有没有用心，一件事情只要用心就会成为专家。 所以你觉得你有罪，你应该有耐性， 我觉得我 有，对大家一点， 对，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必须更友善一点，然后我必须要去接受不同的时间的人，不同速度的人。 嗯，说到不同速度的人，在这一群女孩的歌曲当中的氛围好适合请你分享鬼故事哦。不是，鬼故事这件事情很吊诡，就是我看到你说你是长期潜水 PTT Marvel 版的人， 超爱 Marvel 版的。 那你有遇过鬼吗？ 我没有，我的体质就 你该不会是要渴望遇鬼的人吧？ 我没有渴望遇鬼，但是我对于这种光怪陆离，或者是对于这种你知道奇怪的神秘事情，像我就很我都非常的有兴趣。你知道以前不是有那种卡迪诺论坛，我都很喜欢看那种寰宇搜奇啊，或是我的偶像其实是许浩平许大哥。 TLTL 那我要推荐你，你在 YouTube 上应该有看老高吧？ 老高有，但是老高他太像说书的人了，所以我没有那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因为他而且他其实他讲的故事我都已经先知道了对，但我很喜欢看那种比如说奇怪仙人掌啊，这种恐怖的，或者连续杀人魔的，或者是诡异录像带。 你们连你在探讨小时候看过 A 片，他连看 A 片的类型都跟你差那么多，他都看一些僵尸的，有个奇怪的东西。 没有，那个是有趣，那个是有趣的，那个是他比较有趣的那种搞，我是把它当作玩笑式的来看了。 所以那你有目前你截至你有累积真的你有印象深刻的鬼故事吗？ 印象深刻的鬼故事 哦，这首歌叫刘若英的《失恋 Party》，真的是很酷。 白色盘子反照着月光，我知道我流泪是因不再渴望。失恋的 party 冲洗着悲伤，不再负担，不再属于我的梦想。 欧宝杰，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感觉来欢迎这个怪奇专家呢？ 不是因为你的那个播放歌单，等一下都还是这种钢琴音乐吗？ 没有啦，没有啦，李心洁要来了， okay. 李心洁比较开心一点。 而且你刚刚放雷光下，我就说听完雷光下，我们都很忧伤。 而且你知道这个， 马克就说对我也会。 你知道这个歌单的主题他是推荐给我要干嘛吗？ 什么？ 放松。他说想要放松吗？来听听我们为你准备的， 明明就都哀伤的不得了。 对啊， 所以究竟有什么恶心的故事呢？ 啊，我之前同事告诉我，他有一次出国工作的时候呢，在一间饭店，然后他在饭店的时候呢，他要洗澡，他想说为什么一直有怪声，就他明明因为那个有些饭店的那个洗澡的干湿分离，他是在浴缸里面，然后有一个拉帘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就想说 为什么他洗头洗一洗就一直有人那个拉帘那个滑轨道的声音，他就觉得说谁明明他就是一个人单人洗澡，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最后洗一洗呢，他就把那个拉帘拉了一半，然后把头伸出去往后看。 哇，他很敢呢、欸！ 他往外看， 他往外看，在浴室里他把头伸在拉帘外面，然后他一伸出去的时候往后看的时候，看到 什么 拉帘的后面那一头有一个人，然后是把头伸进去， 也是头，就他们两个就是 一个等于说我 看 你屁股，你看我屁股外面 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人就是半透明的状态。然后他说他当下快要吓死，他想说，他就骂了一单身的三字经，他想说他到底该不该往回头看，所以他的后来的决定就是他直接就是 出 来，然后全裸的跑出来求救，因为太恶了、 啊，而且是透明的， 透明的。 那他有穿衣服吗？ 他没有在， 他没有穿衣服的出啊？你说那个 透明人， 就是有穿衣服吧？因为他没有特别交代， 就是一个形影这样子， 就是一个形影的人，等于说我在看外面，然后这个人 他在看我。 等于说他在洗澡的时候，这个东西或者这个家伙已经一直是透过门帘，就是浴帘里面在看他了。 哎呦！ 然后我就问他说：“可是你身材没有那么好。” 这个蛮恶心的， 这就是骑虎难下，你两难，你进退两难。 我根本没想说，我以后出国都不要拉浴帘，那不行，那外面会湿哒哒，一定要拉。 对啊，这很恶心的，这个故事。 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爱情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才看清楚，比起曾经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爱情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 延续回忆，踏上美好前程。诺拉琼斯。 Every thought that I ignore, now the questions at my door, it's when we begin to believe in this again. Can we believe? Can we believe? 久坐葛莱美奖。葛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集结过去从未发行单曲，完美诠释最迷人的爵士情歌。 Can a nation built on blood find its way out of the mud, with the people at the top lose their way enough to stop. Can we begin again? Can we begin again? Can we Can we begin again? 感 动全球5000万个灵魂，葛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最新大碟《美好前程》，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城市中心，景观动距为要；在永和仁爱绿园道，三辉双子星，登高34层，得天下。离开旧城区，入席永和仁爱特区，三辉双子星，48至55平，02-8969-8888。 10万人见证，7.2公分天然机密，持续使用看见改变。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It's alright。 您是否还记得戏台上薛平贵与王宝钏的动人爱情呢？音乐剧《川儿》，故事原创董佳佳，作曲李哲毅，金曲歌王荒山亮，创作出属于台湾的人情味。台湾原创音乐剧《川儿》，6月1号、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 你有长脚痛、脚酸的问题吗？你的痛，蓝妞最懂。首创全方位科技量测，设计你的专属鞋码。母亲节满额加倍送，预约测量即赠精美好礼，购物满额再送购物金和冰丝凉被等好礼。最合脚的鞋就是最贴心的礼物。蓝妞，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Melodies. I am incomplete. this open road, here we go. If only you could see me, what I see, don't you think we could be anything? If only you could see what I see, don't you think we could do anything? 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刚刚广告加一首歌的时间真的是太可惜了，应该跟江天聊天，我们都要全程就是 全程直播 on air 才对。就是他有很多很光怪陆离的故事，不是他的，他身边的人的，然后他本身可能也爱听这些猎奇。 你本身就是一个说书人，结果你不喜欢老高，其实你讲话就是说书人感。 对，我讲 是同行相忌嘛。 对，同行相忌，因为我本来就是讲故事有点 detail 跟有点生动，废话很多。 所以你在你的脸书会开直播，是因为这一次发的专辑才开始说要跟多跟他互动，还是你很早就开始开直播跟大家？就是你知道 没有？其实我已经开直播好久了，就已经一年了吧。 嗯， 就是从我出道发行唱片的时候就开始，每周会有一些弹钢琴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分享有趣的歌曲，还有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所以就已经一直维持这个习惯，跟大家 不知不觉就这么久了。 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70几集了。 哦，你有算集数？嗯， 我们那个是一个综艺节目带状的，好不好？ 你有把它传到 YouTube 或什么的吗？ 没有，我们就是有同事有把一些就是整理好、 剪辑好 ，然后传上去了。嗯，但是我们就最近大家业务繁重，就没有再继续做这件事情。 这一块你真的是要好好经营。哎，你很会说故事。 不是，他好好经营以后，他之后就不会以一个钢琴家、跟音乐家、跟创作人的身份出来，他以后就是一个谐星啊。他不要把路走到里面去吧。 人真的不可以这样子两面兼得嘛？就是你说谐星、说书人跟钢琴家这两个有点光谱差太远， 或是你就取一个， 大家会不会就觉得我弹琴没有那么的诚恳？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可是明明他弹琴是用生命跟情感在弹。 对啊，如果你看过他现场，你就知道他可以切换的啊。 可是，一般人的思维不是这么的。 对，大家会先入为主。 对， 就像以前我看宪哥的节目，那个时候康康发片，然后宪哥听他唱完就说：“你不要闹了，康康。”可是康康明唱歌很好听， 他很深情。所以你不能半夜抢，就是上半场是江天麟的音乐， 下半场脱口秀。 对，下半场脱口秀，我觉得很精彩。 有一个办法啦，就是你换一个名字，就像美国有一些就是很有才华艺人，他们是这样子。比如说他这个脱口秀的时候，他就叫他名字叫 Donald Glover。然后他是歌手的时候，我就叫 Childish Gambino 这样子。 所以是演奏家就叫江天麟，脱口秀叫 TL 这样子。 可是我真的，如果你要我脱口秀有梗的演出，其实有点难呢，因为我就只是个乱聊 天。你喜欢随性开直播，就跟他聊来聊去这样子。 对，我就是胡说八道而已啊。 好寂寞的时候，不管平常你上班很寂寞的时候，心里很寂寞的时候，欢迎都可以加入飞利电台的歌妹妹有意思。这个小时呢，忏悔日，我们精神领袖欧马克，你有要忏悔的吗？ 周三忏悔日，忏悔日的时间，今天本周呢，因为我们的 guest 就是江天林嘛，我要忏悔就是我有罪。 怎么这么突然情绪高涨啊？ 我一直很想把你叫成张天林。 这个 你说我的秘密花园， 这个真的很容易犯错。 对， 可是应该只有我们看过这个剧吧，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没， 小朋友当然不知道。 所以刚刚应该有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叫张天林啊， 但是现在听广播已经大部分都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啊， 长辈 啊， 已经就是一路追随 长大的人， 所以真的有人会不小心把你叫成那个张天林这样。 有啊，之前有那个上节目的时候，他不小心就叫成张，因为张跟江其实蛮像。 对啊， 所以你就会 音很像。 客套笑带过的，哈哈，对，这样。 我没关系， 眼神看远方。 对， 我开始谈我的秘密花园， 也太符合了吧？ 今天我们带来一首，就故意赌气谈我的秘密花园主题曲。 对，可是主持人毕竟也不是林依晨啊。 我的念头 I gotta go I don't say any word I gotta go My world you can control 难过时候写信给我时间它不会倒着流这次我说走，一定会走。不需要别的人那是为了往后，别再想过去的是不是朋友。这世界有没有属于我的角落？不要想要找到我，隐形在这地球。写信给我，时间它不会倒着流。这次我说走，一定会走。 这首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渊明》。天林，你在办那个演奏会的时候，台下有人睡着过吗？还是当时还是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表演者弹奏者， 你不 会知道啊，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分心，就是其实你也都看不到， 有这么坐第一排， 除非睡得如此香甜，对不对？ 对啊，所以没有遇过很荒谬的，也没有说你明明就还没弹完就 这个好像也会有， 这也会有， 就已经鼓掌了， 这都可以被接受。 还有一种就是你弹的那经典名曲，他是忍不住跟着唱起来。 其实我比较讨厌跟民众跟着打拍子。 你说这样， 因为如果除非我们是带动让他打拍子，就 OK。可是如果他有的时候民众拍子没有那么稳，然后我就变成要配合他们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不 爽。你会不会就是？弹出一只手，然后就是给他点拍子，是发了我的拍子这样子。 对，有点职业病的时候，我没办法，那个时候只好就是硬着头皮把干完了。所以我通常不会做这种笨蛋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这样一起互动拍，我没有这种事情， 就尽量避免这种桥段 出现，因为我还是想要自己领衔主演。 因为像我有最多想到以前高中的时候，就是 广播女生要忏悔是不是？ 对，我有罪， 怎么样？ 就有一些课都会要求你去，你知道一些 国家音乐 艺术的， 没错， 然后你就是要 写报告 付那个票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根本也没上什么音乐课，老师也没告诉你什么，你怎么知道你要选什么？所以就跟朋友就想要看一看那个国家什么音乐厅有什么，就是这随便，就好像闭着眼睛按到哪一场，然后选最便宜就去了。我也忘记我到底听的那个是国乐还是干嘛，就进去，好像 他们才刚开始没多久吧， 你就睡了， 我马上离开。 啊， 我觉得马上离开是蛮失礼的一件事情，可是就是在当下觉得 坐不住， 觉得压力很大，然后跟就是这个很疯狂的那个环境，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融入进去，然后你就是小孩子自己就觉得我就是不想要待在这边，我没想说进来也许我会喜欢，可是我听了一下就知道我 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喜欢，我就跟我朋友就马上就跑走了。 啊， 我想如果台上当时是有人眼角余光从我瞄到的，应该心里是会蛮 应该对蛮伤心的， 对啊， 蛮讨厌我的， 蛮独揽的， 这边我有罪。 那可能是 你们现在两个看我眼神真的是笃定我犯了很重的罪，我压力很大， 而且心中讲说你这个俗人， 我是来忏悔的，你们给我一些温暖力量不行吗？ 当时真的坐不住的原因是因为是什么？还是那个磁场？就是你知道又讲 Marvel 吧？你知道磁场不对，因为旁边的那一些就是跟你的那个就也不是你 穿着打扮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不是你接触到的人。 然后你坐在那边，然后你看到台上就是你就在一个完全没有共鸣的状态里面， 哦， 没有共鸣的时候，你是觉得很难熬的。就是你觉得 一 首歌的时间，我觉得过三年吧，然后我只想往周正健堂狂奔。 可是我其实现在长大之后，我有的时候就抱着另外一种心态，就想说去做功课，看看别人的世界。 嗯， 毕竟你知道要走出同温层，但你还是可以回到同温层。所以我像我前阵子就去看了非常有趣的，我去看了那种歌仔戏的演唱会。 我刚以为是佩佩猪游行， 没有，那是我侄女很爱的。我真的去看了那个歌仔戏的演唱会，当然其中。我还是会睡着啊，就必须承认我还是会睡着，但是有一些东西表演方式跟民众一起感动的速度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嗯， 你就用这种另外一种心态做功课。 但因为那时候就是年纪也小，你也不小，你也不知道说其实你可以看你平常接触不到的，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那时候你都不知道， 啊， 你只觉得压力很大。前一阵子呢，就是我去看了当岳母刺至时， 阿德的 媳妇是不赞成的，然后因为我太喜欢芳芳姐的演出 哦，她演得很好，那场我也有去看。 对，然后当最后演员出来谢幕的时候，她出来就是谢谢大家的时候，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舞台剧， 起立鼓掌， 我很想要起立 啊，结果也没有， 但你却没有给予这样子的， 我就是在前面一直鼓了很大力， 但你有说好这样吗？ 也没有， 我就是用尽全力鼓掌，但我内心明明很渴望站起来让他知道我有多喜欢，但是 罪加一等，哎，欸，你 对你又 上加罪， 我觉得你们两个不要这样子沆瀣一气， 你不是有说过不吝于赞美吗？ 对啊，你就是在国家，你就是在这种戏剧院音乐厅的场合里面，你就是个罪人。 为什么政府把我养成一个只要在这些大型剧院里面我就会很压抑的一个型， 还要把它推给政府罪上加罪， 罪上加罪。你不要在最后跟我讲说我觉得是儒家害的，因为儒家总是叫我们要谦虚。 你知道我还一直就是左顾右盼，就是 你说有没有人站起来， 我很渴望有人跟我站得很近，他站起 来 我可能就会有勇气跟着站起来，但因为我附近人都没有站， 你就是当第一个，大家都在等第一个站起来。 芳芳姐，我有罪。 对， 你们两个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我现在很不开心。再见，跟大家说再见，马上再见。 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 TL 还是会来， 会。 然后玛丽呢，有一个私心想要请 TL 跟也算是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这一件事情， 因为明天是我们那个礼拜四是妹妹爱漂亮时间， 没错。 然后因为之前我是完全不认识 TL， 然后就拿到他的专辑，然后他专辑的时候我是这样，哦，很烫这样。 还没有听到的时候先看到， 对，我想说天哪，他的字也太美了吧，然后就马上跑去我们柜台看你签的海报，然后发现这字真的是太美了。 欸，可是我之前有朋友说我字很丑，欸， 谁呀？ 就我， 他有罪， 他就说，欸，有人说过你字不好看吗？我就想说。我说坦白说没有，哎，欸，他就说 你才不好看，你 他说真的不好看，欸，我就说 真的吗， 哦，我说好， 那他算了，问这也是多余的。我原本想说他自己是很 对他自己好看吗？然后后来我就请了另外一位朋友说，哎，欸，他说我字很丑，他说拜托他字才丑，我就稍微得到一点救赎。 但是他的字太美了，所以就想说妹妹爱漂亮时间，明天呢我会准备几张 明信片、 然后欢迎大家明天可以打电话进来，就是你可以要求他写些你想要， 天哪，啊，如果我是疯狂天灵 粉的话，就是要写些很色的文字 啊 你以为我写很正面是不是？ 扣音的时候我就要讲一些很色的话，请天灵填满我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没有填满我的人生啊，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就是你知道

picture alone. You said she's scared of me? I mean, I don't see what she sees, but maybe it's 'cause I'm wearing your cologne. I'm a bad guy. I'm a bad guy. I'm a bad guy. 本周呢是我们的比利艾利许周 怪奇比利，你知道他的首张专辑名称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而且你想要得到这个 USB 电源转接头的话，欢迎你可以拿起手机编写简讯 UFO 再加上比利艾利许首张专辑的名称，你可以写中文可以写英文，再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咯。不过呢，这个简讯要提醒你，每传一次就是10块钱哦。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节目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是来自于罗志祥的 No Joke， 要跟你说声拜拜咯。 You're awesome， 你好棒，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棒棒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吧。我英语不带太极，爱你做的不是美剧。Don't tell me so I'm crazy. Don't tell me count your eyes. Nothing can stop me. Because I'm too hot to meet. 呼吸前进，着急着力，没事就心里干净，一去无无报应，全部站立。不输你沉住气，沉住你 only roll with the real. Hold up, bro. I'm for real, no joke. No joke. I'm for real, no joke. No joke.I'm a real deal, now you better listen up. I know you wanna be sent. I do the game, boy. That's just a fan, boy. You don't want love, boy. 还傻傻相信啊 boy. Just dirty, dirty, 这条无知的懦弱。Clap, clap, 心真的不到点图说。当时收集消息不是为了证明 who's fake， 不在意不要躲，并不表示这是真的可以。Hey, hey, 不传播不是默许。Hold up, I'm for real, no joke, no joke, I'm for real, no joke, no joke, I'm a real deal, now you better listen up. I know you wanna be sent. 那 boy 还傻傻相信那 boy Just dirty dirty 单调无知的懦弱 Clap clap 心真的不当听图说当时收集消息不是为了证明不是 音乐全主打。 他用单纯的创作唱出众人的苦涩与哀愁，吴青峰他是生命的歌颂者。 大雨点到了城，你怀抱我的单纯，听着脉搏忐忑，得靠自己回温。可能我陪伴过你的青春，可能我陪伴自己的灵魂，而我们凝视着彼此的真，所以心才如此静水流深。 十年过去了，他还在唱着，只要有人愿意倾听，他会继续唱下去。吴青峰走出舒适圈，留下最抚慰人心的歌曲，歌颂自己也歌颂你。 我的认真有时看似愚蠢，我想还好我又来过这一程，可能我歌颂着你的心疼，可能我歌颂着我还活着，而我们都想再一次狂奔，所以你愿意对我点点头，说我不想我很值得当一个歌颂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十万人见证，七点二公分天然机密，持续使用看见改变。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It's alright。 我敢追求， 我敢活着，又怎么会害怕死亡？ 我敢活着，又怎么会害怕死亡？ 廖文强全新创作专辑《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5月10号，骄傲发行，和乐音乐。